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李老师， 哎， 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 这一入伏呢，这说明什么？ 就预示这个一年四季最热的时候到了。 没错，过去咱们说的什么最冷不过 39天， 最 热不过35天。 所以这个我们结合着气候啊，一定要抓住呢这个最热的时候来冬病夏治。 对 啊，因为呢这个入伏的时间呢就有数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尤其是患有气管炎哮喘的病人，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做好冬病夏调。 哎呀，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对。过去传统呢讲这个入伏治很多的病， 对， 特别你看过去我们有传统的哮喘呐，贴什么膏药啊，这就是啊中华民族与疾病做斗争捋出来的一个啊经验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它是行之有效的。 嗯， 所以说呢中华民族这些传统没过时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继承，所以这方面提醒的非常对。这个提起啊入伏啊这个话题啊确实应该讲一讲。这样每一个季节啊它有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呢？ 咱们说春天，咱们大家知道初春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吗？ 对。 哎对。啊， 初春是乍冷乍寒。 对。完了夏天呢它也分三个阶段。 嗯， 它是有一个过渡，就是春天到夏天一个过渡啊，不是说啊到春天之后啊一下子，不是，它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啊。你比如说夏天也是分三个阶段，初夏因为它还要带着什么呢啊，带着这春天的那个特色， 气候的那个特点， 特色啊。 对 对 对， 所以它是一种什么燥热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夏天。第二个夏天呢炎热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发干是吧，它发干那种热，它是燥热。你到这个盛夏了，它是一种火烤的那种热。就说我们提出了到了这个入伏了，这个热是什么？这个热是烤热、湿热、闷热。 这个初夏就是燥热、发干、发燥。 对， 到了盛夏的时候就炎热 、 嗯、 跟火烤一样。 对对对对、 嗯、 到了这个现在呢就进入了这个暑夏， 暑假 就是湿热， 对， 就感觉到潮湿闷热，有的人就感觉上不来气， 对， 感觉到困乏无力，懒言少语， 说明啊，你对你在下面这个临床观察呀，啊，倾听大家的感觉，而且总结出来是这样的，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就是不好受了，分析这个情况呢，就是你体内有什么，属于什么病邪，外部的气候呢接近这个，你就开始 发作了。 发作了，啊，这句话怎么讲呢？啊，就是你体内有湿，这时候天气下雨，它本身就气压低，它的这个缺氧，而且空气的潮湿度特别大，所以体内有湿的人呢，感觉到 不舒服了， 不舒服了。因为中医啊总结出来了，他没有什么设备，也不能有什么化验啊，但是这个感觉它是有规律的，把这些规律它非常吻合呢客观实际情况。所以你看我们前段讲心的时候，有人呢说我一到夏天就难受，是吧？我们就给他去判断他夏天得的病，而且这个夏天的热入内了，所以一到这个季节气候的时候他开始什么犯病了。 按我的理解就是他犯病的季节也是他调理的好季节， 这个正是我们讲通的两面性，既是受病邪的大门开了嘛， 也是去病的时候、 啊、好极了。这句话就把这个冬令夏至的含义就说的是一清二楚了。 嗯， 所以这时候对哪些人不好受呢？ 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就是胖子不好过，胖人多湿嘛。 没错 啊，他体内有湿他肯定就不好受。 对，你借着这个机会呢，把门打开了去做利湿的啊这些工作，现在特点又有湿又有热交织在一起，对这个湿热时候啊就比较困难，因为呢湿和热焦灼呀跟那个胶一样， 嗯， 粘滞 粘在一起了。 哎，你这句话是粘在一起了， 嗯， 是吧？你在开方的时候呢，既要考虑到清热，还要考虑到 利湿， 利湿，而且还要考虑的健脾，所以这几个方面要考虑全了。这个湿也是分多少湿了，你刚提呢也是 简单的分，这湿分寒湿和暑湿，具体还怎么分呢？ 分了很多，我们刚说了湿热啊，就湿和热，还有一个呢寒湿，这是分两种。 嗯， 哎，外湿，所以你今天这话题啊说起来这入户还真是需要讲一讲啊。这个外湿，那就是说呢受到生活工作这个环境潮湿，包括下雨、 嗯、就是外界给他身体带来的湿邪的影响、 哎、没错，没错啊，有些工作环境啊他就是在水里工作、 嗯、 是不是，或者在一个潮湿啊潮湿度很浓， 或者是在地下室、 啊、没错没错，这些就是受到外湿身体啊这些湿邪不断的啊侵袭到我们身体啊，这是属于外湿。内湿是什么呢？内湿就是我们的脾不好，吃寒凉的东西多了， 吃的太多了， 哎，再加上、 嗯、和饮食有关系。 对，伤了脾以后，脾的功能呢，利湿怎么样给破坏了，所以这些湿应该它呢补。 对， 你又现在呢，加上下雨，又有湿又热，就应该 加点红小豆和绿豆放在一起， 好喝不好喝？ 好喝。 你看，又清热、 嗯、 又利湿，还有呢，上湿中饮食方面啊，大家也要去怎么样去。吃健脾的东西， 对， 哎，吃利湿的东西，哎，是不是？啊，我们给大家也说了，是吧？冬瓜利湿很简单啊，你做汤啊，你做菜啊，是吧？你不小心，哦，下雨着点凉，再加点生姜和香菜呀、啊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呢都是药，啊，香菜也是药，是不是？ 嗯， 啊，生姜也是药，啊，冬瓜籽是药，是吧？冬瓜皮也是药。 对 啊，因为脾水刚才说的外湿脾水、 嗯、 把它洗净了，那个它的用处很多啊，就是不要那个瓤子，那个瓤子没什么用、 嗯、 你看这个有的人一到这个季节开始吃什么呢？吃莲啊，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了这时候吃，你看多好。你还发现什么药啊？到了每一个季节 这些菜啊，这瓜果梨桃水果应季就上来了。 是的。 为什么现在医学讲究啊谈吃应季的东西，不吃反季节 的东西。嗯， 什么叫自然？多说上两句啊，什么叫自然？这就叫自然。所以这个时节出来这个，就为人类提供这个，它进化了那么多年，哎，正好符合， 嗯、 是不是？ 要夏天吃西瓜，吃绿豆汤的， 对呀、 啊，对，就结合这季节哈。 嗯，那冬天吃西瓜，那除非病人、 嗯、 他想这口吃， 嗯， 是不是？ 对， 嗯，所以很多人现在特别注意这个，我就吃应季的，那就对了、 嗯， 这就叫自然。什么叫自然呢？ 是的， 是吧？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您好，哎，李老师，您好， 您好、啊， 那个衷心的感谢您啊， 太客气了， 那个特别激动。那个我是去年6月在厂条上的 哦， 我今年是53岁。有点年轻、 啊、 是吧？ 啊， 我听了这么多广播，都比我岁数大，是不是我是提前那个什么了？ 太好了。 那我是这样的，我是得了一次那个，就是得了一次血压高，他也没、 哦、 当时也没说是血压高，就是头晕，头晕我摔了一个跟头。 哎呦！ 然后呢，然后到医院呢，一查那个血压是。高压130，低压100，完了呢，大夫就说你可能是血压高，说你打个点滴吧。后来呢，那个结果打了一个星期就好了。 哦， 好了呢，完了呢，我也没做，因为我有班上嘛，所以我也没做系统的检查。 嗯、 然后呢，一到冬天啊，就这几年呢，一到冬天，血管一收缩，我就犯一次病。 哎，一到凉，收缩了。 啊，对， 没错。 完了呢，那个我呢，那个就不行了，就得、 嗯、 又得到医院，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就是每年冬天都得打一次，一打就是2个星期。 哦。 后来呢，去年呢，我也是一次，偶尔的那个听广播，听了您那个广播。 嗯。 后来我觉得越听吧，就越入耳。结果后来我就真是义无反顾的，我就去厂条了。当时呢，我也有一个什么毛病啊？我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了。 哦， 左胳膊抬不起来了，我也挺着急的。后来我真是的义无反顾的，我就去了。 嗯， 那些老师真是挺耐心细致，给做这个贴贴呀、讲解呀。 对。 然后我就那个坚持下来了。结果我去年年底。没去医院打点滴，这是真是特意外耶，特意让我意外的那个收获。完了，真是我就从那以后吧，我就更坚定了， 是 信心了， 初见成效 啊。然后那个我在这个期间呢，哈，也有好多那个我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您看，我给人的外表看是红光满面，也挺胖的， 嗯、 就是外强中干的那个那种情况。 嗯， 实际上我真是体弱多病。我跟您说啊， 嗯、 我从小我得了2次猩红热， 哎呦， 我得了两次水痘， 嗯， 这就充分说明我这抵抗力是不是特别的弱？ 哎。 然后我就是刚这么年轻，就毛病就都来了，而且我睡眠也不好，习惯性便秘，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站时间长了吧，就一宿呢都休息不过来，然后早上起来这俩脚一着地吧，这俩脚跟那个针扎的似的难受，得走呢才能适应过来。哎，就自从泡脚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这感觉了。 你看看， 不知不觉的。 哎呦，真是啊，真是感谢您，李老师，感谢祥康啊。 嗯。 完了，真是由衷的那个发自真是发自心里的那个感谢。 嗯。 那个什么，李老师， 哎， 我还想那个问问您，就是我这个腿有点那个静脉曲张，还那个应该怎么注意啊？ 好的，这个，我们刚听了这个情况啊，我们说晚上睡觉应该是休息，是吧？人的规律是白天是吧劳作，晚上休息，然而呢，我们有些人啊，看着是睡觉。只要能不能达到真正的身心得到休息，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人起来，哎呦，这就可累的。你说你睡觉休息怎么还累？有些人不理解，这就是循环不好啊，新陈代谢不好啊，就是绷着的血管、绷着的肌肉和神经不能完全放松啊，是这样的啊。特别一下地，哎呀，脚发胀或者震胀，那就是淤血啊，跟它有静脉曲张。啊，这都是一个病理现象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哦，这是静脉血末端血回流不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血是吧要随着气行啊，所以说一气啊我们要往上引啊，让它回流，是不是？我们怎么去帮恢复我们的生理功能，做百会穴啊，另外血海柱啊要贴上啊，血海嘛，血海关血的事儿啊，包括你这个啊静脉曲张血管方面的疾病，下肢的啊，这是一个，包括女性一些妇科病，还有包括一些在下肢的一些皮肤病啊，所以这个是临床是常用的啊，这个要经常按摩，经常贴啊咱们的四宝和加强贴。另外凡是静脉曲张的，发现腿沉的朋友，泡完脚做按摩啊，一定要趴在床上把小腿翘起来，也是个帮静脉血回流，这叫反方向运动法啊，这样慢慢就给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解释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达拉斯枪声骤然响起，美国第35任总统中枪倒下。 到底是谁刺杀了总统？ 时至今日，肯尼迪遇刺的各种调查已有了36个版本，然而真相却依然是扑朔迷离。今天刺杀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黑幕？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解码真相。达拉斯，谁终结了肯尼迪？ 这是我们模拟还原的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在车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按照加里森的说法，这颗神奇的子弹走的是这样一个轨迹。首先，他从背后以17度角击中了总统的左肩，这里留下了第一处枪伤。然后又从他的脖子里穿